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还不错，空气也比较清新，风力不大，气温适中，最高气温24度。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呢，体感比较舒适，非常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是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外出呢还要注意适当的防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是这样的，多云偏南风2到3级，23到19摄氏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红九为您带来的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各位上午好，我是红九，这声音来自北京故事广播，欢迎大家聚焦 FM95.4 AM603 双频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周一到周五在这个时间啊，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静静的读书。今天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推荐两本书，也请到了这两本书的编辑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两本书的名字都非常的好听，一本书呢叫做《稳香》啊，《稳香》啊，听着就能感觉出那种香气啊。另外一个呢叫《你的骄傲》，《你的骄傲》。我们分别请出两本书的编辑啊，一位是《稳香》的编辑张慧杰，慧杰你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慧杰，是稳香的编辑。 嗯，另外一位呢是你的骄傲这本书的编辑胡佳莹。佳莹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你的骄傲这本书的编辑胡佳莹。 嗯，两位美女来到了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非常美好的书哈、啊。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聚焦一下稳香啊。一听这个书名啊，有些朋友说诶，稳香这应该是一本言情的书，也有的朋友说呢，说稳香这是不是跟调香师啊或者做香水是相关的。就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请张慧杰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这本书是一个大致什么样的内容好不好。 嗯，好。稳香其实就是一本言情小说，然后它讲的主要的故事内容就是两个学霸谈恋爱的故事，而这两个学霸呢是来自北大化学系研究生，他们都是化学专业出身，女主拂晓，男主沈一行。而拂晓他选择的行业是一个调香师， 调香师的行业、嗯、 对。然后男主毕业之后呢选择制药，他们就是一个最强的学霸组合，一个是为了梦想在底层蛰伏，只为调制出世上最梦幻的香水，另一个是心怀大愿拼尽全力，只为让世界见证中国的制药能力。 哦，这两个人的梦想还是非常的伟大哈，很有正能，很正能量。嗯， 对，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故事。然后他们两个就是互为灯塔，照耀对方前行的道路。就是和一般的言情小说来讲，这部作品的可读性比较强，而且专业性和娱乐性兼顾，两个人互相扶持，在互相扶持，他们都是彼此的一个梦， 互相努力。 哎，你刚才提到了说他这个专业性也非常的强， 对， 那这个会不会让大家读起来有一些门槛呢？说哎，读起来我听不懂了，里边都是化学那些方程式啊，然后那些什么烧杯啊什么之类的，会吗？ 其实不会，因为他女主的身份是调香师嘛，然后香水的行业，香水行业其实和我们周围是特别常见的，大家都会买香水嘛， 嗯， 而且但是大家都不是特别能了解香水的行业，然后通过这部作品呢，就能让大家稍微对香水知识有一个入门， 嗯， 而制药行业呢，其实离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远的，所以它在里面也没有过多涉及，里面涉及到一些化学反应，其实就是男主为女主制造的一些小浪漫。 嗯，哎，那你刚刚提到了，这里面会说到这个香水的一个制造过程啊。 对。 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会有所收获吗？你对香水的制造过程能有一个简单的评述吗？ 就是在看这本书之前呢，对香水，比如说测评香水，前几天那个微博上有一个那个热门话题，就说别人测评香水和你测评香水的区别。别人就是专业的测评的话，闻一下香水就会分出香水的前调、中调和后调，然后写出来的测评就像是一篇小论文了。然后我们自己一般人要想测评一个香水的话，得出的结论肯定是好闻，特别好闻，或者就是难闻，要么就是闻起来头晕。然后但是当你读完这部作品之后，你就会对香水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你就会当你在闻香水的时候，你就会想细细的闻一下它的前调、中调和后调，你就会感觉到你闻起来可能只是好闻，但是它其中包含了特别多的味道，然后前中后都是不同的。 嗯，哎，有些人会说啊，某些人有天赋。 对。 比方说啊，就是说专门调音的，人说是靠耳朵吃饭的。 嗯。 品红酒的那是靠舌头吃饭的。你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靠鼻子吃饭的。 对。 可以这样说吗？ 嗯，可以。 那里边这个女主角她是调香师对吧？ 对。 那她的鼻子是天赋异禀吗？他就特别好使嘛，因为我知道我的鼻子肯定不行啊，我就是像你说的，只能好闻、难闻、香、臭，我只能闻出这个来，别的可能都闻不出来。来，你说， 其实女主她是化学专业出身嘛，但是因为她本身喜欢香气，所以她才决定去一家香料公司。然后她自己的天赋，如果他有天赋的话，只能说就是比较努力嘛。他一开始也是从一个小白开始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努力。因为在那个调香界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就是上帝制造气味，人类制造香水。他一开始毕业之后不走寻常路，因为男主沈一行和他也是一个专业，都是化学专业，然后男主选择的是制药，而他就是选择了香料公司嘛。 嗯，哎，刚才是作为这本书的编辑哈，我肯定觉得你偏爱这本书啊，因为本身也像自己的半个孩子一样。那么佳莹呢，你是另外一本书的编辑，但是你们其实是存在一个编辑跟读者的关系对吧？ 对。 我觉得你可能说的会更公正一些。就是你看这本书，你觉得吸引你，因为你们都是属于90后嘛，对，你觉得吸引你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 大概就是关于香水的一些制造的过程吧。就是女生嘛，大家都比较喜欢香水。然后我一开始在没读之前也是，就是判断一个香水好坏，就是看它的味道是淡雅的还是清香的，还是那种比较浓的。然后读了这本书以后呢，就是对于它的前中后调就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例如闻到就是某种香气的话，可能就是它包含的是什么材料，可能会有一些大致的了解。 其实还是被它里面的人物设定所吸引。我就发现了，很多人喜欢看一本小说啊，一个是它的文字比较美，另外一个呢，他的情节呢比较跌宕啊，或者谈恋爱呢确实是比较甜， 还有一类就是他的人物设定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发现稳香吸引我的地方哈，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本书，就是他的设定啊，就是在言情类小说或者说偏行业类小说了，跟他是独特的啊。你看刚才慧杰说了一个是调香师啊，我觉得现在反正我看到很多小说里专门写调香师的不太多，啊，当然玄幻的有啊，就那种调香师了，你知道吗？就是属于啊调一根香，就是以咱们点燃的那种香哈，古代的香。这男的呢，他是刚刚你提到他是一个霸道总裁，他也是高冷型的，也是一个学霸。 嗯， 他的身份呢是制药师。 对， 其实制药师我们在前几个月看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啊， 嗯， 就那里面呢，那个反派人物他们那个公司其实就是制药的，就治各种各样的药，高科技的药啊，帮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疾病，比方抗癌药啊或者什么药啊。那么他本身这个制药这里面有没有谈到，就跟谈制香水一样？ 嗯，关于制药方面呢，就是作品里并没有像香水一样过多的涉及。制药就是男友就是在他们两个正式交往之前要定下自己的目标嘛，他就是想让自己的新药上市，让世界见证中国的制药能力。但是关于制药方面没有过多过细的说明。 明白。 主要还是香水说的比较细。 嗯，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感情啊。 对， 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描写啊，说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说是深情工科制药男和美艳软萌调香女，他们酥到骨子里的这种情爱。但说实话，我在看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们还真有点禁欲戏哈。 对， 是这个概念吧？ 是， 也不是属于那种上来就干柴烈火，但俩人谁都不理谁。 对，他们两个一开始就是那个恋爱模式嘛， 嗯， 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半交往模式。半交往模式就是在谈恋爱之前，他们规定在彼此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都不能真正的在一起，就是说两个人如果要是想尽快在一起的话，就要把自己的目标一个个实现之后，然后才能正式的在一起。 嗯，哎，我也跟两位探讨一下哈，因为咱们确实是有代沟的啊，你们是90后，我算是80后吧。然后呢，他的这种恋爱模式我是能理解的哈，就是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啊，其实老师啊家长都教育我们，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家长是在大学的时候都不让孩子去谈恋爱，就是禁欲系啊，你不要拉手啊，有什么过于亲密的举动。但我不知道他这样的一种恋爱模式在你们看来是嗤之以鼻呢，还是说能够理解呢，还是说比较羡慕呢？哎，先让这个室外人这个胡佳莹说。 又羡慕又有点不太理解吧。 啊，又羡慕啊，其实你还是羡慕这种恋爱模式的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共同就是有理想，然后为理想而奋斗，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嗯，那不太理解是不理解的什么方面？ 就不理解就是就觉得你看两个人他如果长时间的不怎么相处，对不对，就是为了自身的那个目标努力的话，我觉得可能感情就会变淡一些吧。 嗯，你就是说类似于这种异地恋呀、啊、或者是不在一起的这种，不会说一直还这么强烈的爱着对方。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吧，就是各方面就是交往，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嘛， 诱惑比较多。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时间长了，慢慢两个人彼此就淡了，或者是没有话题聊了。 没有什么不是一顿大餐可以解决的哈。 对对， 另外一个人请不顿大餐那边就忘了是吗？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又羡慕又不是那么的。 哎，我觉得可以打一架了哈。慧杰，你针对刚才佳莹提出对这本书人设的一个质疑，你是怎么来解答的？ 嗯，因为他们是半交往模式，就是在没有实现自己目标前都不能真正在一起嘛，然后可能就是说长时间不见，然后感情可能会淡了嘛。但是他们两个就是在确定关系之前就拿一个本子上面写了自己要实现什么什么的要的目标， 嗯， 然后两个人就都会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就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嘛，你就会有期待。 嗯， 其实就是有一个命题哈，我觉得跟你们两个讨论一下，就是经常在言情小说当中，我们会说持续10年、20年，甚至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个人，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不是他们两个曾经这个许下过愿，或者说两个人曾经交往过，不一定发生什么关系哈，真正确立过关系，好，那有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但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只是暗恋你，你只是暗恋我，谁都没有说破，还一直持续几十年。你们觉着第二种可能有可能吗？这回先是慧姐你来说吧，抛开这本书哈，你觉着 第二种可能就是暗恋你的话持续。其实我想到的是那个喜欢林徽因的金岳霖，他不是就是喜欢她一辈子吗？但是他一直在他的附近生活，一直能看到他。 这一下就民国范儿了，你看，这95后的小姑娘还挺喜欢林徽因的故事哈。所以你对那种感觉也挺羡慕哈。 嗯，对，觉得挺好。 有这样一个男的傻乎乎的一直喜欢我，挺好的哈。我也不一定非得喜欢他。我发现女生是这样一种立场，有多少人喜欢我都不嫌多。佳莹呢？ 嗯，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那种默默的，我觉得就是得不到的，就是比较最好嘛。 就是你觉得刚才我说的两种情况其实都是成立的。 对对对。 嗯，有些人他只是暗恋，但是这种暗恋的这种情愫啊，这劲儿还特别大，是吧？ 那因为有人说暗恋是一个人的恋爱。所以就是我觉得暗恋可能是最美的，因为你想两个人真正接触了，可能你想象对方并不是真正的你心目中的样子，可能会不好。但是如果一直是一个人恋爱的话，就可能他什么样子在你心里都是最美的，因为那个就是你所塑造的那个人。 嗯，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一会儿我们来讲讲《吻香》里面的故事，看看这本书是怎么写的。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两本书啊，今天的信息量会比较大一些。我们请到了两本书的编辑，一本是《吻香》啊，编辑张慧杰，慧杰你好。 嗯，大家好。 另外一本是《你的骄傲》啊，佳莹你好，胡佳莹。 大家好，我是胡佳莹。 吻香的男主跟女主的设定，刚才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挺有意思的哈、一个是小菜鸟调香师，另外一个是霸道总裁啊，要这个创立中国最大的一个制药企业，最强的啊，进500强什么的。所以呢，这两个人都是挺有理想的。但是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似乎是这个女子啊，也就是这个小菜鸟调香师，他喜欢男主是吧？ 对，就是男主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学霸男神嘛， 嗯， 就是学习比较好，然后长得也比较帅，然后女主就一直是暗恋他的一个阶段。 嗯，这算女追男吗？ 嗯，其实也算是女追男。 哎，也算互撩吧，对吧？ 对， 就一开始的话，可能写的是女主比较喜欢男主啊。到后来的话，其实男主也挺会撩的哈、 对， 一个为了梦想，一个为了心怀大愿啊。所以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互为灯塔，来照耀对方前行的道路。 稳香这本书应该说在网上的人气也都挺高的哈、啊、喜欢他的粉丝也不少。第一个呢就是他题材非常的新颖啊，他算是一个职场文吧啊、嗯、香水和制药业。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年轻人嘛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就像你说他也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开了金手指，说我这个天赋异禀啊，我这鼻子就特别的好使啊，说这个我不用努力我就可以把这事儿干成，还不是这样。 嗯 啊，他其实这里面还经过了几层周折吧。这块职场的东西矛盾有写吗？ 嗯，职场矛盾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女主就是在设计香水的时候她就是有一些浮躁，因为她想赶快完成自己的目标然后和男主在一起嘛。 嗯， 但是她那一段时间的状态就是接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自己拼命做，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并不怎么好，然后男主就说她就是让他静下心来慢慢做，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学霸嘛、 嗯、 学霸就是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他们就是不习惯慢慢去磨一些东西、 嗯、 然后就让他慢慢磨，于是他就把那个接的一些接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只挑自己喜欢的然后用心做的一个慢慢的去磨好的香水。 嗯，而且里面有一个挺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咱们经常会说某个人喜欢某一款香水，我相信你们两个在逛街的时候也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气味吧啊、 嗯、 慧姐喜欢什么味道的？ 嗯，稍微淡一些的。 稍微淡一些的哈。 对。 那佳莹呢，喜欢浓一些的？ 嗯，对，我比较喜欢浓一些。 哎，你看这就跟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对吧。你比方说咱们的稳香里的男主他肯定也有他自己喜欢的啊，就沈一行嘛，他有自己喜欢的、嗯、但是作为拂晓来讲这个女生来讲她是不是能调一款这个男人特别喜欢或者特别适合他的香水，这个里面有没有写？ 嗯， 这其实我在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有这样一个想法哈、 嗯、 比方说无论是男人为女人女人为男人可能要调一款香水。 对，就是那个女主就是在做一个毕业设计的时候嘛，然后就想调一款属于男主的香，然后她就是在想如何调制这一款香，她就就是比较困惑，就是如何才能调到适合自己男朋友的嘛。然后那个男主就是去法国巴黎陪她玩了几天，然后两个人就慢慢一起想，就调了一款叫明天的香水、 嗯、 也是两个人就是为了明天共同努力嘛。 嗯， 然后 这还挺有意义哈。 对， 叫明天的香水。 对，明天的香水。 这个也算是科学恋爱的正面教材吗？这句话说的有点古板哈，算不算？ 我感觉挺算的，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变好嘛，然后之前就是好的爱情就会让人闪闪发光。 嗯， 然后之前就是在那个知乎上就有一个问题，他就是这么问的，他说你有哪些给女孩子在谈恋爱中的忠告，然后有一个回答写的特别好，他说无论能不能走到最后一定要记住，一份好的感情一定是积极向上的，一定是让人不断进步不断变好的，一定是让人快乐的，想起来都觉得甜蜜。如果这份感情让你颓废堕落，让你失去自我，让你失去前行的方向，让你患得患失愤怒难过，那么还不如不爱。所以我就感觉他们两个就是特别正面的一个东西。 我读这么其中一段哈，让大家感觉一下他的画风啊，感觉一下他的文风。拂晓坐在那里扬起脸呆呆地看着他上方的沈一行，他的长发垂下宛如绸绢。沈一行在拂晓身后微微弯下腰看着他，此时的沈一行就像是湖边清风中静立的一幅彩色鲜艳的图画，不动声色的表象下有浓烈的感情正喷薄欲出啊。你能感觉这个调调哈，禁欲系的这样一个调调哈、 嗯、 两个人都算高颜值吗？ 两个人都算高颜值，然后男主就是那个北大的学霸男神， 嗯， 然后女主也是挺漂亮的一个人， 嗯， 也是学霸。 哎呀，这到最后就变成高能夫妇强强联合啊，打造不一样的甜宠职场了，是吧？ 嗯， 他们最后是不是携手在完成了一个任务？有这样的描写吗？ 嗯，没有，就是他们两个各自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嘛。就是沈一行呢，他制造出了自己就是他的药上市，然后拂晓就是他自己设计的香水，也开始在市面上销售那种。 哦，那这个还比较好。 嗯， 其实你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文啊，包括改编成影视剧，说是这个大女主，但是最后呢好像都是靠男人最后帮助她，然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对， 但是这个里面还不是哈。 对， 就是相当于女主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吧？他们都是同时站到了人生的顶峰上，然后彼此在遥望，就像当年同时又都是是不是各个年级的学霸，然后彼此这个互相知道名字，但是并没有深交的感觉是一样的。不过最终的结局还是非常美好哈。 嗯， 还算美好吧。 嗯，挺美好，是个好结局，甜文。 对，是个甜文，是稳香的甜文。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上半时段呢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稳香，下半时段稍微休息一下，下半时段会继续说你的骄傲。你的骄傲呢，这挺有意思啊，这个是跟电竞相关的一个故事啊。哎，前段亚运会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佳莹。前段亚运会其实咱们那个电竞的名次还不错嘞。而且现在这个电竞比赛啊一直在申请奥运会啊，但是它的这个规则因为各个国家也不太一样，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起来。如果它的规则统一了之后，我相信啊就是很多电竞的选手啊也会逐渐成为热搜的一个焦点人物了啊，就他们就像田径的选手还有游泳啊足球选手一样非常非常的有名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你的骄傲。 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刻你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两本书啊，刚才上半时段说了说稳香，下半时段呢说一本更为轻松的图书啊，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经常会笑出声来。你的骄傲，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胡佳莹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哎，佳莹你好。 嗯，大家好。 一会儿呢慧杰就作为这本书的读者，呵呵，听说你也玩电竞哈，咱们一会儿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刚才我还说呢，我说你的骄傲里面肯定也是一男主一女主哈。这个女主呢是一个学霸，我知道啊，是学习非常的好，而且是数学系的一个学霸啊。 嗯，对。 这个男主呢，他算学霸吗？他游戏好像玩的特别好。 对，那个男主很聪明， 很聪明啊，只能说他脑子比较好使。那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嗯，好，这个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偏热血类的电竞的故事。女主是一个数学系的女学霸，长得很漂亮。但是她的体育非常差，就是800米都跑不下来。 嗯，没事，电竞的话跟体育没什么关系。 然后因为学校就是要求每一个毕业生都要选修一门体育课或是电竞，才能拿到毕业证。 因为它也算运动， 对， 对吧？电竞运动哈， 对，是。然后女主不得已就选了电竞，她觉得自己脑子非常聪明，所以电竞方面应该会玩得很好。 数学系嘛，对吧？ 对，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游戏和数学是两码事。然后在游戏里，她就是一个小白，她连走位啊、平 A 啊这些都不会。然后 从来没玩过游戏，就是那种。 对，她从来没有玩过。 超级玛丽估计都没玩过啊。 可能会，可能是。对，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女主和另外四个男生组成了一个战队，因为这是他们那个毕业要求嘛，他们要打比赛，然后得了名次以后挣学分。女主就是她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学分嘛，但是后来就是跟这个五个人在一起嘛，然后慢慢的磨合。然后大家就是争吵啊各种，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然后男主和女主也是就是互相吸引，慢慢的都对对方产生了情愫，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也是一甜文。那对于一开始其实男主啊，我看了男主其实是有点嫌弃女主的啊，就是觉得女生打游戏不行啊，反正总怼她吧。 对，是因为其实一开始他男主并不是单单嫌弃女主打游戏不好，他是因为觉得女主不把电竞当回事，就他觉得电竞好像很简单，谁谁都可以玩一样。但男主之前一直以电竞为职业，所以他就是觉得电竞其实是在他心目中是一种比较神圣的。 对，就是说你不尊重我的职业。 对，有点 你以为说跟那些玩游戏上瘾的孩子似的不一样。我是专业的职业电竞队员出来的哈。你知道这帮电竞队员，那天我还了解了一下，因为有一朋友也特别喜欢嘛，他经常也结交一些这样的电竞高手，他们训练还挺刻苦的啊，就跟打台球什么的是一样的哈。他其实要练的手速，甚至一天的话都不许看手机的啊，就属于这种就是魔鬼训练吧。如果是参加这种全国比赛、亚洲比赛或者是世界联赛的这种电竞运动员，那是不一样的，那真是暗运动员。就跟最开始好多人说这个啊，你看练游泳什么的，他们就天生素质好。就你知道孙杨一天游多少吗？他一天游2万米，对吧？2万米什么概念？20公里啊，每天啊，无动力下。如果每天你用2万米的话，我估计你自己肯定会觉得太枯燥崩溃了。那对于他们打游戏觉得啊太好玩了，每天都打那个游戏那是好玩吗？不是了，那就变成了一个枯燥的一个工作了啊，或者是一个挑战了啊。那给我们分析一下男主女主吧。刚才咱们聊稳香的时候，好像这男主女主还挺特别的哈。就是很少有写到的。那对于你的骄傲呢？ 男主季寒凛他是一个性格比较腹黑的男生，然后他特别有领导风范，然后日常就特别喜欢怼女主夏双双。 女主夏双双是一个学霸，她有颜有才，但是是个运动白痴。 嗯，就各种运动都是白痴。 对， 哪怕是电竞，只是动动手、动动眼都不行。 嗯，对。 这是男主跟女主哈，那也算是一本言情小说哈。 嗯，对。 就今天我们说的是两本言情小说。那这本言情小说既然提到电竞，它肯定有运动嘛，它有燃的部分吗？就是让热血觉得特别带劲儿的部分。 有，就是他们打游戏的时候就是会讲到一些游戏里面的一些规则呀，怎么玩啊，然后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对，这些是比较一些有点看着，就如果玩游戏的人啊，看着会有一点热血的感觉，比较像自己打游戏时候那种感觉。 嗯，玩游戏啊，那就得问问这个玩游戏的人了，坐在你对面的慧杰啊。慧杰，你燃吗？你看这书燃吗？ 嗯，玩游戏的部分确实挺燃的，就是能想到自己玩游戏的时候嘛。 嗯， 就是那种状态啊，还有那种感觉什么的。 哎，你痴迷游戏吗？ 我还好，不是特别痴迷，但是闲着没事的话会经常玩一下。 啊，你会这三五个人在一块儿连一把什么的，是吧？ 嗯，对。 每天都连吗？ 不是。 不是啊。 嗯，不是每天，就是偶尔就星期天周六日没事的时候大家一起玩。 嗯，哎，比方说几种娱乐方式啊，比方说唱歌、看电影，还有联机玩游戏，对吧？然后就是这几种，或者说是去公园逛公园，你会选择哪种？对你呢？就是对于你来说，游戏是最吸引人的，是吧？ 对。 就那天有一朋友也跟我说啊，说这游戏产业不是现在在蓬勃发展吗？啊，对，咱们说电竞吧，咱别说游戏了啊，游戏这个确实有一些是沉迷的。电竞整个这个行业啊，现在以前是几十亿，然后几百亿，据说以后能破千亿啊。就是他们会让你处于一个虚拟世界中，然后觉得非常的爽哈。哎，慧姐，你跟我分享一下，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玩那游戏呢？ 嗯，就是感觉比较有意思，而且就是也比较刺激嘛。 嗯， 就是你赢了的话会特别开心。 就跟打牌是一个意思吗？ 但是也不是，就是你玩游戏还有什么技术操作呀，然后还有就是上分，然后打排位赛之类的，就感觉挺有意思的。而且就是你打排位赛的话，你就会一直想往上打嘛。 嗯，就是你在游戏里是有身份的，是这意思吧？ 对。 哦，比如说你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一个柔弱女子，但是在游戏当中呢，那可能就是一个霸王。这一看我就不怎么玩游戏的人。总之吧，就是在书中提到的你的骄傲啊，它跟电竞是相关的。在书中能看到主人公的成长吗？佳莹。 啊，可以，因为女主一开始是个游戏小白，她是后来就是经过男主就每天课下家训，然后一点点，然后各种是打，就是打完比赛各种总结经验，然后一点点的变成了一个职业的电竞选手。 嗯，这是她在电竞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成长。在情感上呢？ 情感上的话，也是两个人就是慢慢互相，就是两个人通过打游戏嘛，慢慢就是配合默契，然后慢慢彼此就是对对方产生了感情。 嗯，我在看这个书，觉得女主性格当中呢，有一种天然呆哈。 嗯，对， 她有点这个理工女的那种天然呆，就是大家普遍意义上认为理工女的天然呆。就是认定的事儿呢，就会傻乎乎的往前冲。 嗯，对 啊，义无反顾。比较喜欢男孩可能也是这样，对吧？ 嗯， 然后他喜欢这个电竞也是这样。甚至我看还说男主角他很像自己家养的二哈。 嗯，对， 给他起了个名叫什么？ 二双 啊。这个外号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哈士奇就有点天然呆。 嗯，对 啊，而且一出去之后你根本就瞪不住他，也属于那种撒手没的那种。所以大家误以为男主是女主的这个 男朋友。 嗯，对。 对吧？ 对对对。 这还有一个误会，这里面还有点腐的成分哈。据说这里面还是一部充满兄弟情的小说啊，性格大不相同的五个人，有一开始的争吵不合作，最开始他们确实是有分歧的，对吧？ 对，因为就是彼此都不服谁， 嗯， 男生嘛，玩游戏都觉得自己是老大， 嗯，自己是老大， 对， 嗯， 然后后来慢慢就是见识到了季寒林的那个手速啊，各方面的就是意识，然后就服他了，然后最后就推举他为组长。 嗯，因为组长他就是整个这个团队的灵魂嘛，啊， 对， 就是灵魂人物啊，他其实有领导气质在里面的，所以呢，大家其实慢慢被他感动了，后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同心协力向着更高的方向去前进了。这个女主呢，其实也有理想。啊，在上半时段，咱们讲稳香的时候说，男主女主理想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最后通过自己努力都实现了。女主其实也有，她也是一个非常认真、不言放弃。其实一开始她只是挣学分儿， 啊， 其实咱们都上过学，都知道有一些必修课，你没办法啊，你必须得把学分修完了才可以。但是呢，在一次次的奋斗当中呢，她阶段性的目标也找到了，他说开启了职业选手的道路啊，这个全能学霸就是学霸呀，他数学还能学好，他一旦想在电竞上有所建树，他也能够立竿见影啊，进步非常的神速啊。他们里面的文字挺有意思，就是我看到网友啊在说，他说这本书是一个厕所读物哈，有人说，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贬义词哈， 嗯， 就是类似于等于解压读物吧，对， 嗯，是， 因为曾经有一朋友说，你在急着上洗手间的时候，在你书桌上随便抽起的那本书，一定是非常好看的书，对不对？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拿着一个课本，肯定是想稍微休闲一下。很多人拿手机在刷着微博呀，或者看看朋友圈，也都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他感兴趣嘛，所以这里面会有一种轻松搞笑的文风，很贴近现实生活啊。你跟这个作者有交流过吗？也简单的交流过哈。那么，能看出作者应该是一个比较幽默的人哈。 嗯， 因为我是听说啊，因为我没跟作者直接接触过。他为了这个写这电竞，也是自己玩了很长时间电竞，啊，而且呢，自己还研究，还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啊， 是，就是为了就是更能贴近于这种像那种真正的就是玩家的心理描写一些， 嗯。对，包括像上半时段讲稳香啊，那作者也是研究了很多这个制香的资料文献，然后呢才写出类似的步骤。所以在某一个行业啊，这些作者写完了之后，我看都成半个专家了都快。最强女学霸的恋爱史啊，看看别人一边当着数学系的女神，一边还在电竞世界里升级打怪啊，她这种拼搏不服输的性格，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缺少的勇气。因为有些人他确实算是玩游戏，他只是玩儿啊，但是人家这个不是，人是在玩的过程当中呢，还真正的获得了很多的积累啊。 嗯， 在遇到困境的时候，面对学习压力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这些读者，尤其小读者受到鼓舞，也能够勇敢的面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我们继续来聊天，来聊书啊。你的骄傲啊，这是一个电竞门，讲述的是电竞的故事。其中呢有这么一段哈，我让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它是一个解压读物，解压读物，它的文字挺有意思的，我来让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个月前的夏双双还不知道电子竞技是什么，虽然他现在对电子竞技的认知也只是局限在被怼、被调戏以及被季寒岭嘲讽。他之所以入电竞坑，还得从他们学校新来的那个校长说起。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校长呢是一个有体育背景的，忍受了多年教育体系对体育的忽视，一心决定扬眉吐气，思来想去，终于想了一个绝世良策，于是定了个新政策，凡是大学生啊，凡是这个大学的大学生必修一门体育课程并且通过，才能获得毕业证书。一时间还在四六级及格线上苦命挣扎的诸位学渣纷纷大喊过瘾，感叹新校长真乃体育教育体系的脊梁。唯独夏双双如遭天劫，仿佛被天雷劈中。夏双双是一个标准的学霸，长得好看又有才华，全身上下都是优点，唯独体育是一个软肋，倒不是因为学习耽误的，就是天生没那个命啊。800米别人跑两圈了，他一圈都走不完，立定跳远别人手一甩飞出去两米，他是手长脚长却连身高的距离都跳不到，游泳更别提了，哪怕是儿童区的水位他都能被呛着。他觉得自己要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蜜冯媛在隔壁学校文学系念书，陪着夏双双骂了这个政策三个小时之后，给他提出了一个意见。那时候啊，他们正在一个夜市吃小龙虾，夏天的风微热，冯媛多喝了两杯，酒劲已经有点上头了，他一只手捏着玻璃杯摇摇晃晃说道，我记得在哪儿看过什么新闻，说是体育总局已经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你们学校不是有专门开设电竞专业吗，肯定可以选这门课。电子竞技是什么？夏双双拖着腮一脸求知若渴，听起来就很刺激，会不会很难呢？电子竞技不就是打游戏吗，有什么难的，你可是俄罗斯方块，四十行竞速，还有20.08秒的记录啊！再说了，你那个大脑的计算能力，是一般人能比的吗？冯媛又喝了一大口酒，继续说道：“你想想，咱班原来那帮网瘾少年，成天被老师抓着骂，被校家长追着打，考试不及格，还能上什么游戏天梯排行榜？”我听说现在随便做个什么游戏主播还是解说都日进斗金，年薪百万，你说你堂堂一个学霸这方面能差了，再说那玩意儿也不靠体力，哎，这是一道送分题。冯媛喝得多，整个人说话都浮夸了起来，他伸手拍了拍坐在他们隔壁那桌人的背，兄弟，你说是不是？那人微弯的脊背一震，然后点了点头，低沉好听的声音传过来，是。夏双双被那把好嗓子惊艳，想伸头过去看看那人的长相，老板娘端了一大盆龙虾打包过来，男人拎过打包袋走了。这人是谁？ 这是男主。 就是男主。 嗯，对。 所以说一开始他为什么不太满意呢，就是你们觉得这个跟俄罗斯方块差不多，那我肯定不高兴啊，是不是？ 嗯，对。 但是俄罗斯方块其实挺难的，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竞速，说明他还是挺聪明的。你再看这本书，一直是笑呵呵的吗？里面有感动人的部分吗？ 嗯，感动人的有一段，就是女主遇到事情了，就是被别人调戏，然后男主去帮她，然后和别人打了一架。 哦，这就是校园的那种英雄救美的桥段，是吧？ 对，差不多。 但是大部分还是比较轻松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文风哈。 对，这本小说主要就是轻松幽默搞笑。 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本书一个下午就看完了 啊，就感觉好像看着非常简单啊，停不下来的感觉啊。行，那今天也感谢两位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两本书啊，一本书叫《稳香》，一本书叫《你的骄傲》。据我了解，《你的骄傲二》也出了是吗？ 嗯，对，他在今年出的 啊，今年刚刚出，他就相当于是之前那个故事的系列故事是吧？ 嗯，对，就是第一部是未完结嘛， 嗯， 然后讲了大概是女主由小白渐渐的，就是。入道了，还没有正式的就是进入到职业选手的队伍，然后第二部主要讲的就是他们在职业队伍这一块这方面的那个就磨合嘛，然后最后走上了那种真正的职业选手的道路。 对，他们就是打怪升级啊，走向这个电竞的巅峰，是这种感觉了。好，那行，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两本言情的小书《稳香》《你的骄傲》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就要开始，请您将手机呼机打到震动模式，以免影响他人。 喂，谁呀？ 您好吗？我是佳佳，有个客户明天想见您，您看可以吗？ 明天我忙啊，改天再约吧。 哎，可是这个客户对我们很重要。 那重要，我现在…… 干嘛呢？是来听音乐的吗？注意点影响啊！ 哎，打电话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你影响别人。 那你呢？你还影响我了呢？ 哎哎哎，两位，都别吵了，别吵了！你们听听，这提琴拉得多好啊！ 和谐氛围，你我共造；优美空间，大家共享。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想和你进入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入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入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入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雪下湖往轻轻唱。